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相思味，小心的防备，我很反对。

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，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。银色 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保监会日前联合发布通知，从7月1号开始，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抵扣个税，扣除限额为每年2400元，也就是说每个月200元。317楼市新政实施以来，北京新房网签量持续下滑。根据相关市场研究院的数据统计，6月的上半月，北京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961套，比5月上半月相比下降28.2%，同比2016年6月的上半月下降49.3%。继北京天后城服装批发市场、丽泽桥、天蓝天尾货等市场相继疏散后，开业25年的天意小商品市场进入了测试的倒计时。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计划清单当中，又一项工作得以完成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，2016年我国个人财富规模达到126万亿人民币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富国家。目前这些财富大约40%为银行的存储和理财，40%在房地产市场，另外10%购买信托和其他产品。

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形的翅膀？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五飞扬。 相信很多车主都因为违章被扣分罚款过，可能是自己没有注意或者操作失误，但是现在相信很多车主都不敢随便违章了，因为新交规提高了扣分的分数，让驾驶证上的12分岌岌可危。就比如说闯红灯，现在是一次扣6分，很多车主过红绿灯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关于闯红灯，可能很多的车主都不知道怎么避免被直接扣分，很多人以为车辆一旦压线就会被扣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有时候车主刹不住车越线也是可以避免6分的。像一般的闯红灯违章中，电子眼需要拍到3张图片，然后系统才会判断是否存在闯红灯的行为。那么到底是哪3张呢？第一张就是车辆的前轮越过停止线，第二张是全车越过了停止线，第三张是车辆即将从路口消失。这么说大家就应该明白挽回的方法了，如果车主因为没有注意或者误操作，导致车辆在红灯时前轮越过停止线，一定要立刻停车不动，这样电子眼只能拍到一张图片，最多也只能罚款50，所以车主一定要注意。今天969车五飞扬，我是亚威。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但是在红绿灯时候遇到特种车辆，就算是绿灯车主也需要马上避让，如果遭到处罚可以行政复议不处罚。 逃离的爱。